好，我哋都信耶稣，但系我哋冇信天堂咧。啊，咁你可能好怪，信耶稣嘅信埋天堂噶啦，系通常信耶稣嘅都信有天堂，信耶稣得永生。但就唔等于我哋信耶稣嘅都信祷告噶喎。我可能信耶稣，相信又真系有永生，但系相信祷告有能力嘅，于是常用祷告咧，系另一回事。有好多信徒系唔祷告嘅，可能因为懒。但其中一个可能更根深蒂固嘅原因系根本唔信神听祷告嘅，甚至唔信神会成就祷告吓。其实祷告系好重要，因为喺上几堂讲到提过啦。即系我哋信耶稣，最大福分，好大福分唔系净系将来上天堂。信耶稣的福分就是在今这个世上能够与神来亲近，透过灵修与神来到亲近。而灵修还有一个环节是祷告，向神来到倾心，就是祷意。在今天主后我提过，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就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赤裸躺开，是一个很大的安息，很大的对人我们可以很多防备，但是对神我们不需要任何防备，不需要任何隐藏。就正如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在神面前赤裸躺开，何等的舒怀，何等的安舒，何等的安全，不需要隐藏什么。但人犯罪之后，需要穿上衣服，需要很多的防备。所以祷告是一个很能够进入安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很可惜，我哋可是唔信祷告，唔祷告。啊，希伯书都提过，喺你我讲到就系不信嘅人唔能得享有进入安息。呢个讲到最主要讲紧当时嘅我出埃及嘅百姓啊，离开埃及嘅时候，好多嘅试探上帝，有好多不信，结果佢哋好多咧系唔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不信嘅缘故，佢哋唔能够享受到安息。同样今日如果我哋唔信祷告嘅话，我哋就唔能够得到祷告所应该带俾我哋嗰种嘅安息、嗰种嘅舒怀、嗰种嘅平安啊！祷告系好紧要噶啊！祷告能够享受到信徒一个真系应该享有到嗰种嘅平安、嗰种嘅福分。《使徒行传》系一个常常提到圣灵嘅一卷书啊，所以人提到《使徒行传》咧个名另一名称就叫做咧《圣灵行传》，好多圣灵嘅。的工作啊，在过去嗰个星期五，蔡春牧师喺我当中有讲座，两晚讲座，不过可惜参与嘅人好少，比较可惜啊。咁其中提到就是保罗嘅侍奉当中，无论保罗或者其他嘅使徒，佢嘅侍奉好多时候有圣灵嘅引领，圣灵喺初期教里边有好多嘅工作。咁好出名嘅故事就系佢喺。这个小即是阿西亚地方，他传道时间圣灵禁止他这里，不给这里，你去那里，去特罗亚，去特罗亚时间在异象，在异象当中，异梦当中，通常圣经里面异象异梦是发生在几时呢？就不是人睡觉梦见东西，不是睡觉有异梦，他们异象异梦发生几时的祷告时间就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就听到马其顿的地方有声音说，麻烦你来到向我们来到传道。我们听不听到神的声音，好像不是就是突然之间揸车突然之间就神跟我们讲笑话，走一路突然间神跟我们讲笑话。更多时候是什么呢？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跟我们讲笑话。保罗在祷告的时候就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这个是互相的，祷告是互相的。当我们肯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讲笑话；当我们不肯祷告的时候，神就不跟我们讲笑话。很简单的道理。当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靠的是自己；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更多依靠上帝。我今天在上面提过，就连保罗都听到马其顿的声音。我提到几个个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章，若有圣经卷到《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你留意圣灵的工作。当时一个嘅 即係外邦嘅信徒叫做哥尼流啊，佢係意大利即係羅馬嘅一個官長，意大利嘅百夫長，佢虔誠嘅，佢同佢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州際百姓常常禱告。有一天佢在新初，他在異象中啊，異象就唔係突然間從天而降。他在祷告，因为新初是他们一日三次祷告的其中一次的时间。在祷告里面，神在异象里面见到有使者跟他去那里，然后叫他们去找彼得。祷告里面就听到这个的声音。然后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当他们去到那时候，同一个时间约瑟，不是约彼得。彼得就约在五正上房，五正是另一个祷告的时间，他们在五正就上房顶去祷告。然之後就發覺餓，佢要食嘢啊！咁佢成日就混又彼得就混又障礙嚇啊！混又障礙通常個名唔係好呢個四個字比較唔係我常用嘅名稱啊！通常話一個人聽聽下道理緊混又障礙嘅就唔係講緊佢聖靈感動佢而另一啲嘅嘢。弟兄姊妹，你而家咪混又障礙啊？嚇！彼得是在祷告里面，神一个灵又混又障碍，然后看见天开了，是一个异象，然后有捕掉一些不洁的动物，然后叫彼得吃，然后彼得我不吃，然后神就说神都洁净的，你不要看作俗物，是提醒彼得不要将外邦人忽视，外邦人都是神所爱的，你將會同有個哥尼流嘅人嚟緊，佢係外邦人，你唔好忽視佢嚇。咁呢度你留意都係神喺人嘅禱告當中對人嚟到去即係講笑話嚇。另一個頭先我讀經文咧，我讀經文就係喺我在读第几章的 ？OK， 吓十二章系我正经翻第十二章，我睇第十二章啊。十二章系一个当时彼得系被人捉坐监 ，OK 啊。咁然之后咧，佢就因为即系当时咧，即系其实有信徒殉道噶啦，啊，约翰嘅哥哥雅各已经被杀，然之后即系彼得咧。就被人即捉咗，未殺佢啊，有啲危險。你留意第五節，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裏邊，教會就為佢切切嘅禱告神啊，禱告求神嚟到去應允。已經禱告乜嘢啊？梗係唔係希望佢喺監裏邊唔會被苦待啦？禱告乜嘢啊？梗係希望佢能夠即係。脫離囚禁，能夠平安嘅即係出監啦。啊，當時咧好情況惡劣咧，就希律咧王咧就揾嘅鎖鏈嚟到去即係鎖住佢，啊，即係好危險。然之後第七節咧，突然間有個使者咧就即係站在旁邊啊，然之後嚟到去拯救佢。咁嗰個拯救故事好神奇啊，有。即係唔詳細講啦嚇，總之咧，即係鎖鏈又甩咗啊啲嚇，咁然之後咧就好神蹟地咧嚟到去即係離開啊去到第十節嘅時候咧，那個鐵門啊鐵嘅喎啊，但係咧都自己把門自己開了，神蹟奇事。點解就神蹟奇事啊？因為神要救佢，你可以揾神要救佢，但更重嘅原因就係乜嘢啊？是什么？有没有其他人去祷告啊？有。神迹奇事的同时是有人的祷告。人的祷告能够推动神施行神迹的手。Okay？ 第十二节想了一想就于是就、啊、出监之后去哪里呢？于是就去那称为马可的约翰、啊、其他母亲玛利亚家中去。当时有好多人聚集祷告。咁呢度唔係教會啊！首先你留意一下第五節話教會為大家設置禱告，教會就唔係一間建築物，因為以前嘅教會就冇一個建築物嘅教會嘅，全部都係家庭教會。咁所以係家庭裡面聚會，故此你可以話第十二節話咧，再 在哪里？去个人教会，在他信徒聚集的地方，当时他们聚集祷告，教会为彼得被囚来到切切的祷告。当时彼得就敲门，有个侍女就叫罗大来到出来，什么事就敲门的，听见彼得的声音就欢迎那头，欢迎到什么呢？不知道他的声音，知道彼得，有人闯监的，敲门，开心就跑进去告诉众人，彼得不在外面，这个侍女真的有趣，就是敲门不记得开门，走了去。他们就说，你傻的，你傻的，为什么你傻啊？彼得在哪里啊？彼得在监仓里面囚住，有铁门锁住，有兵丁看着，你看到他，你傻的。小女极力的话，真是他们信我了。他们说当然必是他的天使，就是当时信徒相信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特别的天使来做保护。如果真的不是彼得的话，有人敲门会不会保护天使呢？这个都是很特别的讲法。于是彼得就在外面找他那几期，真是我知道你是哪个罗大，你有一些敲门，你听我的声音都不开门，你搞错，敲门，不住敲门。他们开门看见他就甚惊奇，你在这里，彼得把他们继续将主怎样领他出来，出家的事情都告诉他们，然后就他们有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兄弟。这可能都是大家很熟悉，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故事。什么荒谬啊？你为什么祷告啊？你为他出监祷告，神啊，求你救他啊，求你施行神迹啊，他被人坐监，但是你在你凡事都能，你能够拯救他，用你的神迹拯救。他出来，你傻的，他出来，这是什么？你祷告，成班人祷告，但是却不信祷告。他做的都无聊的事，祷告是我们的责任去祷告嘛。祷告都不可能的， come on， 囚住罗马兵看住，点走到一七亦难飞，那你祷告什么？责任嘛，责任去祷告啦，祷告，但是他们不信祷告。你想象一下，小女说他在敲门，敲门你傻的，就算见住面都受甚惊奇。这个是什么图画？这个图画就是他们有祷告，有祈祷会，但他们不信祷告的能力。这个让我想起一个一次我们培灵会一个讲员讲的故事，不知道记不记得，考你记不记得个故事，我还记得他讲的故事。那个故事讲到一个讲员讲到一个 小村落，有人小教会，咁小教会一个平静嘅市镇，小教会。咁后来呢个小市镇咧，就有投资者咧喺嗰间村庄里边咧起一间赌场。即系小市镇都唔放过。咁啊，弟兄姊妹就当然系好激气啦，吓咁安静嘅市镇，整个赌场呢个地方，梗系从此就会。即是变坏的了，于是就有祈祷会了。神啊，求你一句气紧啊，唔该你制止啊，冇你嘅地方又草场赌场呢个地方又变坏，啲人又会乜乜乜噶啦。好咯，亦跟住你变咗罪恶地方嚟嘅，神啊，求你禁止啊，禁止啊！佢哋祷告会连嗰个赌场嘅人都知道，依家佢哋为佢咩祷告。咁后嚟教咗几日咧，个赌场被建成啊火烛。大火几乎烧晒咁滞，虽然之后咧，赌场嘅人咧就控告搵教会，咁个教会人梗系唔制啦，搞错你火烧又唔系我哋火着火，你告我哋傻嘅，呢两班人就告上法庭，呢班人话佢哋为依样祷告神听佢祷告，所以烧火烧赌场。这帮人关我什么事啊？ 唔关我事噶。法官就话呢个好特别嘅个案，好少见足噶，就系、是、信耶稣嘅人唔信祷告嘅功效，唔信耶稣嘅人相信咩啊？佢个祷告 work 噶。佢话司法官，我都未见过咁嘅个案。你祷告系问啊，求人作工啊嘛。但我哋有时即系唔信祷告，弟兄姊妹，我哋祷告，我哋相信神有可以行神迹。虽然神未必按照我哋嘅心意啊，神我哋要按翻神嘅心意。神有时唔应问我哋祷告，可能有神嘅心意。好似小朋友攞问佢攞嘢食，如果佢问啲嘢系唔啱嘅、唔健康嘅，我哋唔俾。有时类似嘅情况，有时就我自己觉得命系好嘅，神你唔应允，可能神有佢嘅心意，神成就心意。有嘅同我讲完啦，讲个啊，仲记唔记得？如果你完全未听过嘅话咧，头先个故事你记得嘅话咧，咁啊你好高兴，同埋你有翻培灵会。如果你完全未听过嘅话咧，之后你冇睇翻冇翻培灵会，或者你唔好记得嘢。咁你有，咁你已经系领取咗二亿嘅其中一亿噶啦，人有都唔想二亿啊，一个几亿，一个系另一样亿，唔讲啦。anyway， 嗰个人有另一样就系讲祷告，祷告其实分三种，记得一个祷告，一种祷告就系你已经唔应允神都成就嗰样嘢噶啦，成个心又要成就嗰样嘢嘅，你提唔祈祷都唔影响嘅，神都会成就嘅。第二，神有个心意，你祷唔祷告？都冇用，神都唔嗰件事情都会发生 ，stop unstoppable， 你祷告冇效嘅，因为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神因为你嘅祷告缘故改变事情，改变咗事情个方向，改变，在神凡事都能，三种情况都可能，边种嘅？咁你条会系边一种啊 ？I don't know， you don't know。一种是祈不祈祷神都成就的，第二种你祈不祈祷神都不成就的，第三你祷告神改变而你不知道的，那你同你祈祷祈不祈祷？我不知道你，但我一定选择神啊，改变事情。弟兄姊妹，信耶稣应该信祷告。除了信徒祷告，除了祈求神成就事情之外，另一个很重要就是求神指引我们方向，指引我们方向。神，我有这个决定，我已经决定不到。我很相信马其顿的呼声，保罗的祷告，听到神不让不给让，是不给让不给去到，不给去这里的时候，一定圣经没有讲明。但是肯定，我觉得好有可能就是耶保罗就是神啊，我若决定不到去哪里传福音，你指引我路，然后神就不去到去那里，神指引方向。所以想祈求可能神医治，比如神有力量他之外，可以祈求神给我有方向，人生的方向，以致我能够走的。圣言上都说，你说向左向右，哪有声音在其后说这是正路你行在其间。所以他祈求神的方向，以致我所行所作的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信祷告？祷告给你有能力，祷告给我们有方向，给我们方向。有时在现代历史里面，现代里面呢，祷告是难的，因为祷告我们很多东西来令我们分心，很多资讯令我们很难集中精神来到祷告，所以祷告在现代生活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太多东西占据我们的脑海，在这个声音，电视声、手机声、各种的声音令我们听不到什么声音。现代人祷告，现代信徒祷告是更加要聆听到什么声音，我需要专心安静，争取安静的时间聆听神的声音。一听我个咁嘅故事， 咁咧就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我幾幾上個世紀嘅年代咧，咁有間電信公司咧就招請人啊，即係電信公司啊。咁咧有個成班後生仔仔女咧去應徵啦，咪成班人坐曬喺個waiting room 等候面試。咁就有女職員出嚟講。你聽到你的名字的話咧，就入嚟辦公室啦，啊，就見經理。咁有個女秘書就入咗呢個即係辦公室裏邊。啊，你等叫名啦。咁成班人喺度等啦，啊，咁啊當時辦公室仲有其他人噶嘛，有打字聲啊，有啲遣字聲啊，好嘈吵，咪仲有呢個好奇怪嘅聲音，總之好嘈啊，好嘈吵嘅，啊，咁啊成班人等五分鐘、十分鐘都冇嗌名，唔嗌名嘅，突然之間有後生仔企起身。自己行入嗰间办公室，佢阿妈望住佢，我冇嗌名喎，就去咧。大概几分钟之后，啲后生仔行翻出嚟，走咗。呢个女秘书出嚟，我哋已经请人啦，你可以走啦。成班人我搞错，喂，冇嗌我名喎，怼我个，冇嗌名走入去，咩意思啊？咁唔公平！李雖然話：頭先我哋已經喺心裏邊度咗啲摩斯密碼，密碼話：如果你聽明我講乜嘅話，唔該入嚟。如果聽得明嘅話，你先入嚟。個學生仔聽得明就去啦。抵唔抵請啊？抵請。做咩公司嘅？電信公司嘛，在嘈吵當中要聽就聽到，成日當然不是摩斯密碼，但是用另一種的聲音，我們要懂得聆聽分別哪些是聖靈的聲音，哪些是跟我們說的聲音，哪些是其他聲音，我們要聖靈聲音是什麼，聖靈用聲音是什麼，做乜需要叹息为我哋祷告？即系有啲嘢，我哋要细心聆听，然之后去知道。祷告需要信心，祷告亦都需要有客观嘅环境，懂得去用心思去聆听神嘅声音。除咗神祷告里边，除咗祈求神之外，成就事情之外，祷告除了求方向之外，有一样祷告我们也很容易忽略的，我们懂得求方向，祈求力量，祈求医治，祈求成就事情，祈求神引领方向，但有一样祷告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你有细诗篇，诗篇有两种诗篇最多的，一种是祈祷诗，另一种咧，知唔知咩事啊？啊，系咩？感恩诗，感恩诗，咩感恩啊？感恩神实际上嘅带领，亦都感恩神成就事情，明唔明啊？我识祷告，识祈求，但系神应允之后咧，应份噶啦嘛，啊，就冇感恩，感恩好紧要。就算你唔祷告。你唔即系唔系因为祷告得应允，就算你即系你平时都应该常常感恩啊。保罗话是常常感恩，特别系当我哋祷告神应允你之后，唔该你成即系懂得感恩。我接触过太多例子，可能你接触过例子，就系、是、一个人祷告神应允嗰样嘢。譬如说神啊，求你，不过我通常不鼓励弟兄姊妹为这件事祷告，就是天气，我通常不鼓励弟兄姊妹为天气祷告，你都很少听到我神啊，求你听日我去旅行，麻烦你阳光普照， 啊。咁要同一時間裏面嗰城市啊，好多人嗰地方制水啊，神啊，求你降雨水啊！咁即係神都順得歌情失數，一個求求好天，一個求求落雨，真係咁點算？神啊，我聽日結婚啊，俾我好天氣啊！神改變天氣為咗你嘅婚禮，即係通常好少喎，好少好少喎。所以你可以，但我個人比較少為天氣禱告。假若你真係好想聽日好天氣，聽日真係好天氣嘅話，咁你可以话你有冇感恩噶？咁你话系都唔关事嘅，本来就天好天气。咁人嘅感觉就系、是，因为好天气同琴日我祷告唔都有关系嘅。即系你祷告又系为呢样嘢，但系成就之后你又唔觉得有关联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弟兄姊妹有病，祷告求医治，病好翻之后，究竟系神医治你啊，因为医生医治你咧？明唔明啊？你好难讲噶，可能医生噶喎，唔关神事噶。咁既然你曾经为到你身体祷告嘅话，唔该你关唔关神事都感恩咗先啊？明唔明啊？可能系，可能唔关神事。中国人嘅笑话叫做礼多咩话，人不怪。明唔明？你话神话都唔关我事，你个医生医你无端同我 say thank you 咩啫？即系神唔会咁噶，系咪啊？系咪啊？总之你常常感恩，为成就祷告的时候更加应该向神感恩。咁祷告灵修是信徒现代生活好难有的事情，太多嘢令我哋好忙碌。弟兄姊妹，让我哋将生命当中一啲时间分别为圣，向神献上祷告，在灵修当中去亲近上帝。祷告，我一齐读祈祷。神啊，当你独善肉身在世上的时间，无论你几忙碌医病赶鬼，但总有你退到山边去祷告，去灵修亲近父神的时间。因为你知道越忙乱，人就容易失去方向。神啊，在现代生活很繁忙，我们每天忙这样忙那个样，我们很容易忽略了灵修祷告亲近神，以至于当我们越忙碌的时间，我们越失方向，教导我们越忙碌越需要亲近你，越多事情要办，越不可以放低灵修读经祷告，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力量。特别当教会面对一些改变的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献上我们的祷告，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门。